是不让我靠近你心里的苦衷，为何你却忍心让我独自泪眼朦胧？是不是多情的男人总是心事重？多情的男人总是心事重重。